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小珍。今天的诵读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萧红创作的《呼兰河传》。这个作品呢，讲述的是作者的一些童年故事，反映出呼兰这座小城当年的社会风貌和人情百态。下面我来为大家诵读《呼兰河传》节选。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我长到4、5岁祖父就快70了。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疯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疯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死了。当我有记忆的时候，果园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因为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子，所以觉得它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来了风，这榆树先是笑，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的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一起来关注今天京城的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天安门晴见多云，36到27度；八达岭长城晴见多云，32到22度；延庆龙庆峡晴见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33到22度；平谷金海湖、怀柔红螺寺、怀柔慕田峪长城、密云云蒙山都是晴见多云的天气。门头沟灵山晴见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28到19度；房山十渡晴见多云，34到26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 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头，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环球旅行家，午后1点钟，在周六这样一个闲暇的时光里，又和您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张帆，和往常的每个周末一样，我们会进入例行的环节——旅行阅读会，和您读一本旅行书，体会作者在路上的故事。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呢，它的名字叫《介不介意聊聊天》，作者叫郭成。其实作者很早以前我们就认识，而且他在环球旅行家的直播节目里也不止一次和大家聊过天，但是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把他跟郭成这样一个原名联系起来。那在大家听来，他有丰富的旅行故事，而在我的眼里，他总是一个阳光大男孩，有着健康的肤色，有着健硕的身材，然后呢有他一个公益项目叫做80公升，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曾经说到过。那我们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也许还会和这样一个概念相遇啊。那继续来说行者橙子郭成啊，在我的最初的印象当中，他不是特别特别的健谈的那种，然后呢他说起他的爱好，读书啊，写诗啊，包括旅行，还有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足球。在前一段世界杯的时候，我记得在他的微博上，你还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对球赛的一些分析啊、预测，真的是一个超级球迷。那说到这里呢，其实是接触了很长时间啊，跟节目有了那么多次的交往之后，我才知道啊，原来他拥有过不止一部作品。他曾经先后出版过《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还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记得我们好像是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这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哈。那今天说到的这本新的作品，介不介意聊聊天，又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旅行书呢？这一点就要说到在这本书的介绍当中，关于作者这个部分啊，有这么一段话，说他自认为是用忧伤的眼睛看世界，字里行间却充溢着光和力量。而说起这本书的名字的由来呢，也有这么一段话来记录。这段话是这么说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段故事都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他们看似遥远，却又与你相关。当你迷茫之时，生活的智慧就蕴藏在每段一期一会的碰撞中。所以，介不介意聊聊天儿？那么，本月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的主题，我们就将在这一本旅行书《介不介意聊聊天儿》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当中的乐趣和故事。说到这本书的内容呢，它一共分为7个部分，这7个部分的标题分别是如沐四月春风，埋下一粒种子，始终孤傲独行，人生何必趁早，有鬼撞进阳光，心中画一条线，最后一个部分叫愿我陪你过冬。那我会尽可能的在每一个部分里找一段最有趣的文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行者橙子，也就是作者郭成的旅行故事。好了，我的话就不多说了，我们马上来读一读这本书当中的精彩内容。第一段的名字是手可摘星辰。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概在我知道天上有数不尽的星星之后，我便会背诵李白的《夜宿山寺》这首诗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百尺有多高，不知天上有谁人。我依稀记得，在一个夏日的夜晚，我与母亲坐在楼下数星星。我举着小手，神经病似的在天上比划着，想把星星拽下来吃掉。我脱口而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母亲的手臂在月光下婉润如玉，泛着好看的光。她喜出望外地拽着我说：“我儿子是个小诗人了。”我闻到一股馥郁的护发素的味道。母亲高兴，要让我背了几遍，像完颜马大哥给金世宗背诵女真歌谣。我背得不耐烦了，我说：“骗人，星辰根本摘不下来。”母亲给我买了一小桶糖豆，倒出来，说：“这就是他替我摘下的星。”我填在嘴里，觉得这首诗写得甚好，明天还要接着背。我从北斗神拳里知道了北斗七星，并且听说北斗出现的地方必有乱象。我那时虽小，却知道动漫是假的。母亲说北斗星确实存在，于是就找了个晴朗的夜晚带我去看。我数着星星，惊奇地发现确实跟剑次郎胸前的那七颗星一样，那这星必然是非比寻常的了。我看得出神。后来我发现这些星每隔一段时间出现的位置都不同，倘若几天不看，再看的时候就要寻上半天。母亲告诉我，将来要是走丢了，找到北斗七星就可以找到家。接下来大概是十岁的事情了，白武彗星从地球上空经过，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母亲带我去看，说咱们在郊区肯定会比城里看得清楚一些。我拿了望远镜在夜空中巡视，躲开了楼房，躲不开的是路灯。忽然听见旁边有人惊呼看见了，我赶快朝那方向跳过去。它飞得姿态优雅，且呈橘黄色，只是喙尾略短，悬浮在树梢之上，像透明的冰块，闪耀着光。再仔细确认，原来是飞翔的塑料袋儿。我后来大概是看见彗星了，跟塑料袋很像，也悬浮在空中。我看到的时候它是静止不动的，一些人又在嚷嚷：“这回是真的了。”有人说比电视上看的小了很多呀，是不是快走远了？我觉得这颗彗星没有想象中的壮美，心灰意冷地问母亲：“他还会再来吗？”母亲坚持说：“会的，当然会。”长大后偶尔想起这件事，才发现伟大的母爱总在不经意间流露。白武彗星下次再来，将会是几万甚至十几万年以后的事情了。 人生短促，如朝露，君莫幻灭。但人生总有留下和一些美，是美丽。

也厌烦着气味了，把琴放进琴箱上锁。此举正意味着我每天最轻松的时刻的到来。我会与母亲散步，一边交流着近日的所见所闻，一边观星。因为天气晴朗的时候，眼前总是一大片星星，躲也躲不开。蛐蛐儿潜伏在墙根里争鸣，从那音效判断，数量应该相当庞大。飞蛾围着路灯盘旋，时常能听到它们扑在灯罩上的声音。墙上的壁虎很常见，稍有惊觉，撒丫子就跑。白天的鸽子都回了窝，听不见咕咕叫的声音，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与母亲去2公里外的商业大街，途经一片清冷的平房区，那里路灯的瓦数更低，星星总显得更多一些。我看得专注，想起开篇提及过的那首李白的诗，他写诗的时候一定是喝高了，飘飘忽忽地想出了如此绝妙的句子。固然他喝的酒也不是二锅头伏特加一类，而是清新典雅的果酒，类似日本的清酒，多喝上几口也不会落得大醉，导致记忆断片，而仿佛成了仙，修成正果，化作一缕青烟上天了。过了最想长大的10年，时间突然刹不住闸了。20岁到30岁的10年，光阴似箭，整日伏案工作15个小时成了常事儿。吃饭的时候想着采访提纲或者尚未完成的稿子，连吃的什么也不大能记住，上厕所也恨不得带着电脑敲字，时间不够用啊。一次公司以锻炼新人为由，派我一个人去做一场网络直播，专题页面提前一周搭好，所有的稿件提前整理出框架，做好上传准备。直播时一边录视频一边拍摄图片，上传电脑，调整大小，再加上编辑好的文字发布出来。水是来不及喝的，整个人上了发条，还是跟不上现场的节奏。中午大家都吃饭回来了，我才忙完，刚要啃两口面包，下午的直播又开始了。回城时领导说打车不给报销，于是我扛着摄像机、相机、电脑等等所有的设备回到单位，一看表才晚上8点钟，时间还早，第二天一早要发布的头条新闻还有时间写。领导说小郭同志不错，我说谢谢领导栽培。领导说去把那桶水换了。那段时间已经有了霾，我不知道，以为只是雾。同事整日穿梭在写字楼里，都看不见星星了，也顾不上看，我却经常看见。每天累了一闭眼，星星就在眼皮底下打转。这样的工作接连做了3份，我感觉是有点所谓的成就感。甚至在最忙碌的阶段，我还做起了兼职，为杂志长期供稿，或是为企业拍摄产品图片。我就像一个刚经历过大饥荒的难民，见到了能吃的东西拼命地往嘴里塞。转折出现在2012年，我辞职了，像从大牢里逃出来，一口气去了10几个国家。我在路上走，偶尔能被人认出来，有人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问我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大概就是行走在路上吧。我说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做自己最喜欢的事。这个腔调装得漂亮，我心中窃喜，却也说得发自肺腑。当然做最喜欢的事是需要平衡的，如果一个人舍不下的东西太多，怎么能得到另一些他们想拥有的呢？好比我在《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一书中提到过的南迁的鄂温克人， 他们需要扔下枪，走出山林，才能过上城市人的生活。但这个过程是悲痛且无比漫长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家中思考未来。歌德说，智慧最后的结论是，生活也好，自由也好，都要天天去赢取，这才有资格去享有它。但他没有提的是，该如何赢取。我固执地认为，答案在书中，在别人经历的故事里，答案在路上，在别人看到的世界里。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记不记忆聊聊天儿，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今天我们读的这本旅行书来自作者郭成，行者橙子。那今天的上半段我们读到的这部分内容，就是来自作者这本书中第一章《如沐四月春风》。这段的名字叫《手可摘星辰》，它就像是让我们看到作者的那个小小的旅行梦想是如何萌发和生长。他说，最美好的事情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做自己最喜欢的事。那在他接下来的这一段时光里，是如何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呢？我们稍事休息，在歌声和广告时段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是张帆，下半时段一会儿见。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幻想，侄子宗道的。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5000。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详情咨询010-6071-1188。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在广告时段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旅行阅读会里，我们读到的文字来自于作者郭成所著的旅行书《介不介意聊聊天》。作者郭成，也就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行者橙子。那刚才读到的文字就是他在书中的第一个部分《如沐四月春风》当中的一段，叫《手可摘星辰》。在《如沐四月春风》一开始呢，它的标题的旁边还有短短的这么一段文字，这应该是作者自己写的几行小诗，很简短但是很有意思，标题是温暖。日出用比心烧热的温度抚遍我的全身，多想捧一把阳光倒进你梦做的瓶子里。让我们带着梦中有温度的色彩回到这段文字里，手可摘星辰。刚才作者在书中说，他辞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家中思考未来，后来他发现答案在书中，在别人经历的故事里，答案在路上，在别人看到的世界里。他接着这样写，有一技之长好，码字儿和摄影让我有机会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周游列国。一年春天，我在西南印度洋上的法属留尼旺岛待了一段时间，其中某个夜晚，我与朋友们在马发特冰斗的山村里度过了一夜。我们吃完晚饭无事可做，跑到伸手不见五指的草地上，眨着眼数星星，恍然意识到我大概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如此看过星星了。开始只能看到最亮的十几颗星，待眼睛适应了黑夜的亮度，星星就一片一片地跳出来，十分钟以后甚至可以看到银河就挂在天上，比小时候看到的星夜更加斑斓璀璨。 满脑子关于星辰的诗词全想不起来了，只甩出一句脏话，骂着该死的夜空太迷人。又想千百年来这夜空一直如此，我们被城市的光污染迷惑了太久，古人看着银河吟的诗，今人却不知银河哪般模样了。听人说仙女座大星云距离地球220万光年，肉眼可见，我竭力地寻找，想看见220万年前发出来的光是什么颜色。我不禁联想，假如我超越光速回到220万年以前，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向导说，这冰斗里有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大海，难以置信，这仅仅2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竟有如此之人。他们大概是生活的安逸了，要做一辈子隐居的人吧。又或者他们把时间抛向宇宙，在山林里躲藏着，山中一日，山外一年。他们以为天地之间停留在战争时期，倘若有机会见到他们，我要学着克里奥尔语喊，英军已经撤了。斗转星移，32而立这年的深秋，我在巴尔干半岛的克罗地亚驱车去普里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那一晚冷得冻手指，我与朋友住在距离湖群几公里外的一所木屋里。这木屋是当地人自己伐木建造的，他们还在附近种上了成片的向日葵，屋子周围栽上不知名的花。天冷，这些植物全排着队等着凋谢。除了人能走到的地方，周围到处是极稀高的野草。见有人来，一条大黑狗就摇着尾巴凑过来，不叫，嘴和湿湿的鼻孔里冒着热气。房屋的主人是个花甲老太太，披着红色的毯子，戴着眼镜，英文会的不多，始终改不了慈祥的笑。听说她曾是勇猛的猎人，难以置信。夜深了，我搬出脚架出来拍摄星空，眼前又多了几匹马。马没有被拴着，只是静静地处在草中央，身子一动不动，以至于用30秒的长时间曝光拍摄，马的全身依旧完整而清晰。银河还悬在那里，连成轻柔的丝带。地中海地区的航班出奇的多，在照片里形成一道道红色的虚线。几棵树后面，北斗星的位置极低，却依然是夜空中最明显的标志。多少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每次看见它，我还像童年那般的激动。找到北斗七星，就可以找到家。母亲的话一直镌在心中。弹指20年，我奔波在路上，母亲已日渐衰老。苍穹之上，一道流星划过，转瞬即逝，仿佛万籁之中白驹过隙的我们。在无限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我们又算得上什么呢？诗仙的诗要吟，诗仙的酒要喝。茫茫星辰中，一定也有人在另一个星球上昂首仰望吧。我们便是他的天上人。 他一直未曾出现，不过是怕我们受到惊吓而已。房屋的主人特地披着毯子走过来对我说，这里冷，早点回吧，星星一直都在那儿，谁也偷他不去。老人凑过来，大概是要把毯子给我披上，他的手背在月光下泛着好看的光，那皮肤上的斑驳犹如天上的星。我连忙握上去，示意他毯子不用给我。疏忽之间，我已是百感交集，说不出话。我心里想，妈妈，星辰已经摘到了，泪水莫名的抑制不住了。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倾听愿望和秘密，眨着眼睛到天明。一闪一闪亮晶晶，向地神说我懂你，如果孤独想哭泣，让我带你去梦花，夜空越黑越绽放，虽然渺小不迷惘，璀璨的勇敢多盛大，一闪一闪捉迷藏，谁的笑声像铃铛，在枕头下放梦想，变成翅膀到天上，到天上。到天上。一闪一闪。 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段故事都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他们看似遥远，却又与你相关。当你迷茫之时，生活的智慧就蕴藏在每段一期一会的碰撞中。所以介不介意聊聊天？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今天我们分享的文字就是来自于行者橙子郭橙所写的介不介意聊聊天。这本旅行书将是我们本月的主题，在读过了书中第一部分《如沐四月春风》中的这一段“手可摘星辰”之后，今天的内容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也谢谢行者橙子带给我们如此美好的文字。我是主持人张帆，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诵读小站》，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来读这本书。